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播出啊，也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安装听听 FM 啊。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冬奥的话题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冷门啊，特别冷门 是吧， 我估计说这个项目的名字可能绝大部分朋友啊，说出来这个项目是怎么玩的，以及具体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很少哈。 那不好说，你说是什么项目？ 说什么项目？ 说什么项目？ 叫做现代冬季两项。 现代冬季两项， 嗯， 大家可以猜一猜，现代冬季两项都哪两项？ 哪两项是哪两项呢？ 啊，哪两项？大家可以猜现代冬季两项。 现代冬季两项 为什么叫现代冬季？就是在现代的冬季里边玩的， 特别现代的一项运动，特别现代。 单板和双板呗， 单板双板啊， 现代冬季 天滑一单板，滑一双板啊。现代冬季两项啊，其实是有两个项目啊组成的，是一块玩，算是一个组合运动。这两个项目呢，分别是越野滑雪，另外一个。这可能就比较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差，有点远，是射击， 射击啊， 越野滑雪加射击。 对，其实论论刚才我们说这个现代冬季两项，它其实简单说就叫冬季两项，也可以这么解释啊。为什么加上现代冬季两项？一会儿咱们再来说，因为两项赛在冬季里边还有，不只说这个冬季两项是一个。我们刚才说越野滑雪加上射击，其实还有其他的两项赛啊，一会儿我们再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但你说现代冬季两项，其实这个项目在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就有， 对 吧？ 第一届， 1924年 第一届冬奥会， 霞慕尼就有， 1924、 1928、1936、1948，这都是项目， 是， 但是呢，它叫表演项目，四届1924、1928、1934、1938年都是表演项目，在1960年是被正式列为了冬奥会的比赛项目。而且当时在1960年的时候，当时命名啊，什么项目呢？就叫做现代冬季两项赛。之前都是表演项目。 对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样运动是怎么来的哈， 怎么来的？ 为什么就把这个越野滑雪跟射击这两个看起来差得很远的运动放在一块儿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啊，我们在平常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哈，有什么样的一种活动可以把滑雪和射击相结合？ 冬季的狩猎， 狩猎，这是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的。 冬季的狩猎。然后其实我们说用到了这个枪支，枪支其实最常出现的就是战争 、 对吧？因为两军作战，对吧？你肯定用武器，那枪支其实是武器当中的一种，比如涉及到两军在冬天作战了，那你不就得又得滑雪又得射击， 对 啊， 没错。所以呢这个项目啊起源也是在这个北欧国家， 北欧 国家，因为他们比如说咱们哈说这个一边去打仗，咱们这个蒙古军队啊，一般都是骑马 射箭， 游牧啊，骑马射箭，这是游牧民族的一种这个战争的方式。而在北欧那边呢，因为雪太多了，雪积得太深了，您的马雪地里边也跑不起蹄子来，所以他们很多在行军打仗包括训练的时候呢，干脆就不借助其他的这些工具，而用什么呢？用滑雪 的方式， 边滑雪边打仗，咱们这骑着马打，他们就滑着雪呲溜呲溜边滑边射击 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叫做出行的交通方式， 对，所以呢这个在应该1912年的时候哈，当时挪威的军队是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了一个叫滑雪射击比赛，这个啊也是经过了之前几百年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过程啊，在1912年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冬季两项比赛的雏形。 所以1912年，刚才你说是挪威的军队，挪威的军队，那其实就是相当于你为战争或者说为这个军队的这个叫训练，对吧？训练当成一个科目， 对 啊。 军演啊，然后呢，在十几年之后啊，第一届这个冬奥会哈，也是把这个项目设计为了啊这个表演项目。 1924年， 后来正式成为了这个比赛项目。那这个项目具体规则是怎么玩的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复杂。那规则看起来，如果是大家上网去查的话，看起来呢，可能会觉得啊，一号靶位、二号靶位划多少啊？其实简而言之，非常简单，就是划一个既定的一个距离，首先也是要求在越野滑雪当中哈，选手这个速度啊，速度要滑得快，然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安排有五个靶子啊，我这是说的个人赛 啊， 滑行到一个点位之后，你要射击， 射击 去打一发这个靶，如果不管打中没打中啊，继续往下一个靶位来滑，最终啊一圈完成比赛。那如果打不中了怎么办呢？打不中的话，就在最后啊完赛成绩上会往上加时间， 加你的秒数， 加时间。 嗯，是，最后就是看你谁的用时最短， 用时最短 到达这个终点，其实是冠军嘛。 嗯， 其实这个靶位的设计上呢，它也考虑到，所以你说我们这个运动来自于生活。刚才伦伦你说的是在1912年， 嗯 啊，当时挪威军队啊为了训练。然后有这样一个训练的一个科目，其实再往前追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它更早的可以追溯到大概四千多年前，当时的这个，在，也就是其实从现在看到四千多年前的石刻的这种叫做雕塑的或者雕制品当中，比如刻在岩壁上啊，刻的就是从你现在到欧洲去看，有这个四千多年前的石刻画。 是， 那么石刻画里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就有，叫脚踏雪板，就是一个板子。反正你看那会儿四千年前在雪地上，大家就用板子这种方式来行走，手拿什么呢？手拿棍棒，当时没有枪支吧？你说叫冷兵器时代或者那石器时代，手里拿就是拿着棍棒。在雪地里边追逐动物的这样的情景，就是追溯到四千年前，那其实这就是叫做在北欧人们正常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就是需要脚上踩着雪板，在雪上通行，去追逐猎物，打猎，你得吃东西啊，对吧？你得吃东西。那后来演变成了军事的项目，从军事项目又变成了大众娱乐健身的这个项目，所以大概是这么回来的。那刚才又回到我们说那话题，射击，它为了还原在真实战争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它的射击也分为立式和卧式， 两种不同的姿势 啊，对，而且你不能混淆，比如说这个靶位它是立式，叫做立射靶，你就不能趴着， 对， 你就只能用立式这种方式来射击。比如到了下一个靶位，它可能是卧式射击，你也不能站着，你必须趴下来。那这样就是模拟真实战争当中，你肯定是有趴着有站着的， 对，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啊这个现代冬季两项当中，滑行到靶位射击，然后射击之后你继续滑行到下一个靶位再射击。那射击有立式有卧式，刚才陆总说这个其实它的子弹，射击那枪都有子弹吧？ 子弹， 那个子弹是每个人是固定的， 固定的。 啊，你就只有这些，而且你必须激发， 必须激发， 就你不能到任说，我这把我打不中，我立式不行，我要保证我卧式我必须要中，所以我那留两发子弹，对吧？我在这儿我不打， 哎， 跳一个靶，你要必须激发，啊，必须激发，激发出去之后，不管你打中打不中，你到下一个靶位，再激发，这样考察运动员的综合射击能力， 综合射击能力啊，确实是我们穿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这些规则，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确实能够，也能够看到哈，它经过几千年发展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再有哈，我觉得这项比赛啊，我们也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比赛呢，可以算作是一个叫动静结合啊， 动静结合 ，因为我们说这个，因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哈，在刚刚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射击项目表现的是非常的抢眼。而且是咱们一个传统优势项目， 一般都是第一枚金牌， 首金啊， 首金啊， 对，今年也是射落了首金。所以说呢，其实射击这个项目哈，大家看射击比赛的时候，就会发现了，现场的观众啊，一直到裁判员呀，都必须鸦雀无声，不能去干扰运动员。这个时候，运动员需要绝对的去安静，自己跟自己来对话。另外啊，在今年东京奥运会之后，还看过一篇这个科普文章的报道，说这个射击运动员他们平常需要训练练什么呢？说除了练这种射击的这种技术技巧之外，还有这种心理素质的建设之外，其实还要有一些体能的训练。体能训练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练心率。说射击运动员的心率不能太高，就是他们要保证在比赛的时候你的心率水平 要降下来，这个哎就 稳嘛， 就稳了啊。说我们超级铁团这个大型叫什么生活科普类节目，科普类节目哈。我们属于长跑的朋友都知道，长跑这种运动啊，有氧运动就是，你要是参加的越多，其实慢慢你的心率会降下来，会越来越低啊。所以射击运动是保持心率绝对低的，但是呢，这种现在冬季两项，你想你刚越野滑雪。越滑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累啊，非常 混氧，就是 混氧，非常耗体力的一个项目。到那之后，你的心率不太可能会降得非常低。你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还要去稳住哈，去射击这几发子弹，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的， 非常大。其实结合着刚才论论你说的那个心率的这个事儿啊，哎，这是又问大家了，咱不是考大家，咱们都了解这个我们人体这些正常常识啊。说到心率，咱问人体一共有多少块骨头？ 多少块骨头？ 206块啊，206块，这个是算上耳朵的听小骨啊。说到这个心率，心率一般咱们叫有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基本这么算吧，220也有210， 是 减去你的这个年龄叫最大，啊不对，应该是减去你的年龄，然后再乘以60%-70%，这是你的有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是你的最大心率， 最大心率 基本上差不太多啊，上下浮动有个5-10，比如说现在我是不到40岁，就算我40岁吧，220减去40，那我最大心率是180，基本上也差不多。从我现在看，我运动的时候最大心率到190的时候就已经，感觉非常难受，那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最大心率在不断的这个下调， 下调。 那还有个叫静态心率，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佳明我们超体加速日记里面反复强调的，你每天早上起来睡醒了，睡醒之后你别动，你还躺在床上，然后你看一下你的心率是什么样的，那基本上那算是你的静态心率， 静止心率， 静止心率，静止心率越低，最大心率越高，中间这个值其实就是你的心率的区间， 区间， 那这个心率线其实越大，说明你的叫做有氧的这种能力越强， 是， 就是心脏怎么说呢，心脏的健康程度越高，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对，就跟唱歌似的，我们说这个人嗓子特别好，就是音域特别宽， 能 前后唱3个8度， 对， 这个嗓子好，音域广， 没错， 有的这个音域不是很广的哈，唱1个8度就到头了， 对， 这就是区别，跟这个心率的差别是一样的， 是，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的静止心率大概是50，如果你最大心率能到200，你想你中间有150的量，对吧？50-200，如果你的静止心率都到80了，你最大心率也就140，那你想，其实你只有60的这个区间。那我们说到心率又说什么？我们往往把心肺放到一起说，你没有说你的心脏功能怎么样，一般都是你心肺功能怎么样。 没错， 我们的心跳其实是伴随着呼吸，它一定是互相结合而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学那个叫做红十字会的应急救助的时候。心肺复苏，人工的那个 CPR， 心肺复苏的时候，都是要做人工呼吸加上心脏的那个气压按摩，它是配合做 一块来， 对啊，配合做，就是你不能只做人工呼吸不做心脏这个按压，你也不能只按压不呼吸，所以心肺是合在一起的。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现代五项，不是现代五项，应该我们说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叫现代五项，冬季叫现代冬季两项， 是， 心率。控制下来，你的呼吸节奏就放缓，呼吸节奏放缓，其实整个人的就是身体你的起伏就变小了， 变小了， 那其实你在射击的过程中你就更加稳定， 更加稳定， 所以咱玩那个和平精英，玩和平精英 玩过 你玩过 CS 吧， CS 玩过， 早年间那个 CS 包括最早我还记得有那个反恐精英， 反恐精英，对， 三角洲部队， 对，三角洲部队， 哎，你看多早了，现在小学生不能玩了， 玩不了了， 只有5-6日。 哎，能玩3个小时啊！刚刚说 啊，一天一小时是吧？ 一天一小时。 你看我们节目大型生活科普类节目啊，对，现在这个小朋友不能玩了啊，5-6日只能玩，要14岁以下。 14岁以下，对， 这个东西还看怎么落地吧。你让家长的账号玩呢？ 对， 但咱不是教育节目啊， 用叔叔账号玩呢， 对对， 哥哥姐姐账号， 对。回到这个体育当中来。心率控制住了，你的呼吸节奏放缓，呼吸节奏放缓，你瞄准目标的时候就更加的稳定。 对， 再回到比赛当中，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一会儿我跟论论跟孙杨来一起回答啊。冬季现代两项射击当中的靶子，跟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射击的靶子，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 大家想象有什么区别？ 嗯， 区别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肯定很大， 非常大啊。 对， 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靶子上面是有环数的。 嗯， 你打是七环、八环、九环、十环、十点几环，最后是按照零点几， 对， 后边的小数位是获得冠军。 是。 在冬季两项赛当中是没有环数的， 没有环数，只有一个靶子立在那， 只有打中和打不中。 嗯， 对，你不用说，哎，这是我打几球，不用，你只要碰到它，啪一下，那东西倒了，你说那靶子打倒了，打中，就只有打中和脱靶这两种情况。 嗯，所以只要打中就行啊，没有对夏季要求那么的这个精确。 对 啊，因为也是结合我们刚刚说的，你 它是一个户外环境， 对，你户外环境再加上你之前越野滑雪哈，滑个几公里哈，这个心跳的很快过来，不可能做到像夏季的奥运会当中这种真正的射击比赛能说那么的精确，还跟你算环数。 所以你看，发现就是运动过程当中，就是结合着运动过程当中射击类的比赛和运动， 嗯， 都是只打中就行， 只打中就行， 不要求环数。 对， 静态当中的射击类的运动都要求环数。 嗯， 你比如说射箭， 射箭， 射箭也需要环数。 是， 但是你要在运动当中其实就不需要。所以你看这个两项赛，包括你看夏季里边有现代五项， 嗯， 啊，现代五项里面也是有那个这个射击类的 对 内容在里边。 有， 它只要求你打中， 嗯， 就可以了。 对，没错。 再说回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会儿论论跟算再跟大家解释解释啊。刚才说那个。这个比赛分成个人赛、团体赛、集体赛吧，还有这个叫做竞速赛。 竞速赛， 分成好几个这个不同的比赛，不同的比赛对于脱靶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刚才论论说了一个叫做罚时， 罚时， 你要是脱靶了，罚多长时间呢？罚一分钟， 一分钟，就你的完赛成绩加上， 哎，完赛加一分钟， 嗯， 这个是只针对个人赛，它是罚时一分钟， 对。 如果你是集体赛、追逐赛，其他的这个叫什么混合什么各种比赛，是不是罚时？而是罚圈， 罚圈， 一圈是150米， 得多跑， 你得多滑一圈， 多滑一圈， 哎，多滑一圈， 是 这个你滑行的时间不就算成那个你的总成绩了吗？ 哎， 就你拖把一个靶位，你就多滑150米，拖把两个你就多滑300米，拖把三个你就多滑450米， 是。 所以这个就是运动员的时候，往往这会儿的叫做技战术就出来了。 哎， 就是，你想你到这个地方，你要先停下来，停下来你要缓和自己的心率，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分钟？比如你大概你要缓30秒，你从放下手杖，卸下你后边的这个枪，瞄准，再等那么10秒钟，砰，一枪，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时间？而且还有打不中的这样一个。 对，主要是咱万一打不中怎么办？ 哎，还有万一打不中怎么办？还是说我80%打不中，我到这儿直接就砰一下赶紧走，我知道我打不中就多滑150米。 对， 所以这会儿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在这方面，在射击过程当中选择上其实是有选择的。 没错，他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对，他说我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对， 而不是说我是为了打中这个靶子，我是为了获得整场比赛的胜利。 对， 那就有滑行加射击两回事。 是，所以说啊，有一些运动员，尤其是到比赛末端后期的时候，大家体能消耗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战术的选择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就我想，我到底是不是要我就放弃这几个靶子，我就是打不中，打不中无所谓，但是我在这儿不耽误过多的时间，我在后边多罚圈。 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运动员，就是一种选手，他的那个比赛的战术是临场来变换。就是他知道我这个多罚一圈或者一分钟，我已经罚不起这个一分钟了。我哪怕在这耽误40秒的时间，我也要把这靶子打中。就是他在临场的过程，就取决他前几个靶位的发挥以及他竞争对手的发挥，他要临时改变自己在接下来靶位当中的一种发挥，该怎么做？之前都有战术的制定，比如别人打中你怎么办？然后我如果脱靶了怎么办？我如果都打中了怎么办？有一整套的这个叫做比赛计划。 没错。所以听完啊，其实听我们俩聊完之后，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赛，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啊。 对， 之后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因为他的这个临场的这个应变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突发的情况啊，看一看各个选手哈，在这个临场的时候会是怎么来比的哈。现代 冬季两项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项运动。另外，其实刚宋阳说的时候啊，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也是带现代的运动啊。最后一点时间也可以跟大家来稍微展开着说一下现代五项。 现代五项， 现代五项不是一个冬奥会的运动，是一个夏奥会的运动。 夏奥运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哈，也有啊。这现代五项是哪五项呢？这差得更远，分别是马术、击剑、射击、游泳还有跑步。现代五项啊，这五项 马术、 击剑、 射击、 游泳 和跑步。 但是呢，跟这个现代冬季两项，你看啊，这前面都带现代这两个字儿，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好多现代的这种运动啊，带现代两个字儿，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呢？一般都是这种组合类的运动，就是把几个，比如说马术、射击， 完全不挨边儿的是吧？ 哎， 综合能力 给弄到一块儿啊，都是这种组合性的运动，冠以现代两个字儿。 但是其实论这里边也有勾连，就其实现代五项包括还有一个男子十项全能，十项全能跟现代五项它是从哪来的？其实它是从军事项目 对 来的，最早的军事运动会当中出现的项目。 没错， 就是你在多地形作战的过程中，你必须会游泳，尤其是像类似于像特种兵这样的一个训练，你不会游泳行吗？你不会骑马行吗？ 是。 击剑，你看击剑其实就是近距离搏击的一种方式，你必须要会这种击剑。 是 跑，那它就是百练跑为先。 对， 然后射击，其实它是从军事项目演变而来，军运会当中演，然后进入到奥运会当中。 没错啊，现代五项确实它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最开始也是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现代冬季两项其实一样，都是从这个军事训练当中， 对， 说士兵在作战的时候需要哪些基本技能，我们一看这五项 都 确实是 必须要都对 基本技能啊，所以现在这个拎出来成为了现代五项。另外啊，这个现代五项当中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现代冬季两项也很像，就是这个跑步。它的这个现代五项的跑步呢，不是我们单纯意义上的长跑或者短跑， 它是障碍跑啊， 它叫激光跑 啊，激光跑 啊。我今天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说这个激光跑是怎么个跑法，后来看了一下这个项目还真的挺有意思，跟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现代冬季两项啊非常像，也是跑完了之后呢，到一个靶位要拿枪进行射击。它的射击规则是这样，就是必须要命中五发才可以继续出发跑向下一个靶位，如果你命中不了的话，那对不起，你一直在这个靶位打， 反正打中了才能走， 直到你打中了你才能跑向下一个靶位。 所以它跟这其实罚时是一样的， 罚时 如果你是后罚时还是先罚时， 对， 你打不中你就继续打，那不就先罚时。 是， 所以这个规则制定还是很有意思。 激光枪是吗？激光枪啊，连跑带射击啊，这也是就是其实除了现代五项以外啊，有一些年轻人现在也比较喜欢玩这个运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今天这个现在冬季两项啊，这个两项我们开始聊，其实所有的这个运动项目之间这种勾连它的联系啊，最终合并成一个项目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聊的这个铁人三项，其实也是这种组合类的项目， 对， 三项合在一起，那么成为了一个新的项目。 对，到这儿最后咱们就可以，你看这个万物之间都是相联系的，说着说着其实很多事情就解释通了。 是，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立刻就会想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多数国家这个练叫综合型项目，铁人三项赛啊，现在五项啊，包括冬季里边这种两项赛啊，一般都是属于军人出身。中国就是八一队， 是， 基本上你看铁人三项，中国就全是八一队的，八一队最厉害。 对，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现代五项和十项全能，这都属于八一队的强项。 嗯， 很少有各个省自己说，哎，我弄一个现代五项或者十项全能或者这运动，没有，都是八一队。其实他们就是最早的军事训练的科目。 对，这项目当中其实或多或少也都有部队的基因啊， 对， 行军作战的这种基因在里边。好，那今天我们通过一期节目跟大家来介绍的现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哈，也是希望，借助我们这期节目呢，能让大家在之后哈很快开始的冬奥会当中哈，多多来关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哈。在之后的超级铁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关于各个哈冬奥项目当中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还有知识。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哈，我们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要来聊一聊哈，运动当中的一件大事哈，这就是运动的急救。其实这个话题呢由来已久哈，经常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新闻哈，有朋友在这个锻炼身体或者参加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么作为赛事保障体系当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核心的一环呢，这种赛事活动的这种应急的救援啊，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大型活动当中，包括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运动生活当中哈，都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运动急救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咱们西城区红十字急救员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同样呢也是急救联盟应急救援队的队长孙辉，孙队长哈。欢迎孙队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哎，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急救员队的队长孙辉，也谢谢这个王老师，今天叫我过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运动跟急救的这方面的这些关系。 欢迎孙队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同样也是一个挺大的话题，尤其是在今年啊，我们知道今年这个年终的时候，在这个甘肃白银啊这个越野比赛当中呢，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所以呢，其实从那个事件开始一直到现在哈，其实全社会都在对这种赛事当中的这种保障哈，尤其是这种应急救援哈，都在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哈。包括其实，在我们每一次哈，我们现在身边，你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哈，都能够去接触到的，比如说北京半程马拉松啊，包括北京马拉松啊这种大型的赛事当中，我们也都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应急救援这种志愿者也好，是工作人员也好的这样的身影，确实也是整个的赛事保障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作为您来说呢，首先想请问您呢，因为其实我们说现在这种急救员的队伍哈，包括您所组建的这个队伍，其实大部分朋友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公益的这种事业来做哈，公益的一件事情。您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几年前，哎，对这个感兴趣？ 大概在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公益啊，主要是做这个社会服务性的，后来就是偶然一个机会，在地铁里面嘛，然后上班的过程之中，哎，突然有一个人，然后倒在了我面前，当时的话，因为咱们第一呢没有这个专业的急救知识，第二咱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去，哎，怎么去用什么方法去救这个人，你唯一当时把我们急的呀，就是哎不知道怎么办，当时就一个想法，唯一能做的就是打120，快打电话，一边打电话，然后因为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嘛，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最后还是在这地铁里面找这个地铁的服务人员，但最终的话还是说就是打的120，120来了，但那个时候都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然后这是因为他这个的话，后来他是一个简单的低血糖，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些知识嘛，所以说当时就把我们自己也惊讶的够呛，后来就是我自己就想，那如果当时如果说咱不说全民哈，就是说我当时要会啊懂这方面的知识，那是不是当时现场我们就是能尽早的，哎，人在地下躺了好几分钟，没有人敢动他，后来有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后来我想能不能自己学一点，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学，在网上看视频，就有一些急救知识啊这些自己看，后来就是今年的这个5月8号，然后这个世界红十字日，然后咱们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然后想成立这么一个急救员队伍，因为在这之前啊，我们给红十字会已经做了很，就是跟他们这个进行培训和学知识，然后跟着他们也做了很多这种急救的这种活动，后来他们说，哎，那红十字会领导说，那咱们成立这样一个队伍，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在今年的5月8号，然后咱们西城区的副区长李毅区长，然后给这个咱们红十字这个急救员队，办的旗，授的旗，这个基础上， 但在这个之前的话，因为民间组织啊，这是因为红十字它属于政府组织嘛，对吧？然后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前的两年前嘛，大概在2019年，然后我们是这个急救联盟这面， 嗯 啊，急救联盟这块的话呢，有一个急救，就是应急安全这样的一个急救团， 嗯 啊，然后后来我们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然后就是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一点一点的，很多急救人员， 嗯， 或者这方面的爱好者， 嗯， 或者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嗯， 大伙集合，然后做了这么一个救援团。 嗯， 现在的话，主要还是做这种大型赛事， 赛事，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地铁里边的这种运营， 嗯 啊，还有一些城市运行里边的一些方向，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针对于北京站啊， 嗯， 大型的这种服务场所， 嗯， 啊，我们给做一些这个应急安全的这些演练， 嗯 啊，你像建筑大学，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这说起来就是，这个应急这个急救知识， 嗯， 还是要从这个娃娃抓起啊，然后的话，我们要在一些幼儿园啊， 嗯， 还有一些中小学，还有一些大学啊，你像156中学呀，啊， 嗯， 啊，还有一些大学，像建筑大学等等这些。 嗯， 我们都在做，然后现在国家提出了一个就是这个家庭急救援计划， 嗯 嗯，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目前是主要的工作， 嗯， 主要是针对于社区， 嗯 啊，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楼里边的所有的人家啊，每一家人都有一个急救员，那是不现实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经过几年的努力，或者是哎一段时间的努力，能不能做到就是每一栋楼有一个急救员？ 嗯， 这是我们最后的想法， 嗯 啊，说能做到一栋楼，哎，假如这栋楼里面有一个人， 嗯， 哎，是突发疾病， 嗯，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打120，那120多长时间能到这个生病这些家里来？ 嗯， 我想4分钟之内他是绝对到不了的吧， 嗯， 因为这种疾病，他急救的这个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 嗯 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话，楼里边这栋楼里边有一个会急救的。 嗯， 是不是一通知2分钟到了？ 嗯， 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嗯，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比例哈， 嗯， 叫做人均拥有哈，包括前一段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啊， 嗯， 国务院发布的也提出了哈，说人均要拥有这个社会指导这个体育指导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样一个比例啊，他说每千人啊拥有，印象没错应该是2.5个啊，很明确的一个数字标准。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再说通俗一点，就是覆盖面啊，就是我们这个最终我们持证的这个急救人员，他的覆盖面能有多大？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覆盖面能达到一个楼一个人，那么其实一个人他的这个救援的这种力量覆盖一个楼，这已经是很不错的这样一种状况了哈。当然我觉得这个我们再话说回来哈，也得益于其实最近几年我们确实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我们民间的层面来讲，大家越来越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啊，我觉得这个意识的提高是特别重要。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您开始学这个技能哈，这个契机也是因为一件生活当中很偶然的事情，就是在通勤的过程当中哈，看到一个人倒下了，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有一天再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能够做点什么，然后自发的去学习了这样的知识，包括后来参与正规的培训，然后现在成为了培训别人的那个人哈，就是传道授业这么一大一大。我觉得这个意识的培养真的是还挺重要的。包括您刚刚说在地铁里边，我突然还想到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急救设备叫 AED 哈，这个也是我记得在之前。很多也不是很多年之前，反正在有几年之前吧，当社会上就说哈，我们当时对比一些这个急救的这种比较发达的这种国家和我们国内情况来做一个对比，当时就说到了这个 AED， 说 AED 在一些这个急救这种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真的是随处可见，不管是公交这个系统当中还是在大街上哈，基本上能覆盖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你看，其实咱们就单说北京哈，其实看到这几年推进的速度也非常快，现在基本上短短几年时间已经也可以做到覆盖很多地方了。我相信这方面您切身的这个感受应该也是挺深的吧。 哎呦，这个感受特别大。 嗯， 因为前几年咱们还不太知道的时候， 嗯， 咱们根本不知道这个 AED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也不太，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术语， 嗯， 如果说哎你说它是那个如果说那个时候的话就拿了一个我也不会用， 嗯 啊，因为咱们没有经过培训嘛， 嗯， 但这两年 随着政府的这种加大力度、 嗯、 啊，你看除了政策上这种家庭红十字的这种家庭急救援计划、 嗯、 还有针对于各个医院的这种家庭医生计划， 嗯， 这都是针对于实际上就在社会上进行不断的普及， 嗯， 随着这些人群的普及，哎，你看这比如说我们出去碰到了一个病人，那就是要设备的普及， 嗯 啊，你看现在在地铁里面哪个地铁都有， 嗯 啊，很多高楼大厦里面也都有， 嗯， 每一个好多那个，就前两天我们去，我们现在队员在这个朝阳公园进行服务， 嗯 啊，巡员啊，连朝阳公园这样的服务类的场所，你看陶然亭公园，我想很多公园里边都会有， 嗯， 所以说下一步的话，这个在咱们国家这大城市里边普及率得应该越来越高、 嗯、 而且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啊，说这个教育部现在有也提出了一个，也下发了一个文件，说这个 AED 以后在每一个学校里边都是要必须配置的， 嗯 嗯，所以这说明咱们国家还在逐步的重视这些， 嗯 嗯， 就以后成为一个标配哈， 对， 各个场所必须有， 所以说你看国家给这些机器配上了， 嗯， 接下来就得教大老百姓怎么使用， 对，得会用啊， 对， 嗯，光有机器也不行， 对， 嗯，但是这个 AED 它之所以能这么普及，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应该是相对的会简单一些的，是吧？ 对，实际上 AED 啊、 嗯、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啊，但是的话你要不告诉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难、 嗯、对， 但是你要一说，一告诉他之后，大伙儿一起你比如我们在做社区培训的时候， 嗯、 有两，就主要是有两项，一项是心肺复苏， 嗯 啊，然后还啊，主要是有三项，一项是心肺复苏，还有一个是创伤包扎， 嗯， 再就是 AED 的使用，这三项。但前两项的话呢，我们会就主要是创伤类的啊，急救类。但是设备类的这块 AED 的使用的话，这块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会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 因为它实际非常简单， 嗯， 它是现在这个 AED 它是基本就是全自动的， 全自动， 你只要告诉它使用方法。哎，这两个极片放到哪儿、 嗯、 啊？放对位置， 嗯， 然后之后怎么去开机，怎么去使用， 嗯， 然后之后你就听着机器说，机器告诉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就行了， 嗯 啊， 嗯， 跟着机器的一步指导、 嗯、 啊，步步指导， 嗯， 你就这听就可以， 很智能啊， 智能， 上手也很容易， 对。但是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呀？为什么国家在这种公共场所会普及的率很高？因为它老百姓家要是。置办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有一定难度， 嗯， 因为现在 AED 的这个价格比较贵 啊，比较贵， 嗯 嗯嗯，这也是需要这个政府主导啊，政府做这个基础的一个设施的搭建，算是啊，把这个基础设施给你搭好了，后边呢，当然就需要我们，就像您刚刚讲的，怎么会用？但是用其实也不难，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得知道哈、啊，你去其实很简单，您刚刚说了，参加培训，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是怎么用了。所以我觉得，再下一步就像您刚刚讲的，在各个社区啊，包括学校啊这种单位的这种推广跟普及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哈。如果是我们小的，我们每一个人，起码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操作，这个简单的操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做，我们每个人都能会用它，才能够把国家给我们提供的这种设备的这种基础的支持哈，把它这个效能发挥到最大。要不然这个设备虽然铺了很多地方哈，但是会用的人不多啊，其实的最终发挥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 您看啊，就像我们这个急救联盟这块， 嗯， 包括我们这个红十字急救援队，现在我们其中一块的主要任务、 嗯、 就是不断的去发展我们的会员， 嗯， 就是目前我们就今年哈、啊，我们已经培训了六期，啊， 嗯， 就是这个急救员， 嗯， 都是这个持有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红十字这个急救证的， 嗯， 然后这个目的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在教了队员之后，除了我们要进行这外边这些应急这种活动，啊，应急急救类的这种活动，参加这些活动之外。我们还要用这个我们的急救员队的这个，他是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定的朋友， 嗯， 我们要把这些急救员培训好了之后，让他去辐射教会他身边的朋友， 嗯 啊，哪怕他不持证，他得知道怎么办， 嗯 啊，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这个这六期吧，我们培训了将近200多人， 200多人 啊，但是下一步的话，我们这个红十字急救员这块的话，就是家庭急救员计划嘛， 嗯， 会不断的针对于社区进行整体培训， 嗯， 啊，前两天我们刚刚培训了这个宣西社区， 嗯， 啊，宣西社区的这个居民， 嗯， 一说，哎呦，能参加这个急救员的这个学习， 嗯， 都报名特别踊跃， 非常激动， 我们只有25个名额 啊， 3个小时就报完了，还有很多没报上的，特别遗憾，说下一期是什么时候，孙老师下一期是什么时候，特别踊跃，因为他现在老百姓通过政府和一些这个机关部门相关的部门不断的去这个去宣讲，现在老百姓对这个认识非常之深， 嗯 啊， 嗯。 因为现在日子过好了，谁都想多活几年，对不对？ 是，所以说这种全民意识的建立哈，真的是非常重要。下一步就是如何，用您这样的专业的力量啊，能够让它更普及，让它普及的速度更快啊。就比如说您刚刚讲的，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普及的方式哈。相信随着我们这种民间力量，包括这种政府力量越来越多的投入哈，普及速度一定会更快一些。下面想跟这个孙队长聊一聊，就是我知道您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大型活动的这种急救的保障的工作哈。在您所保障的这么多这个活动当中啊，或者说在您日常所经历当中，有没有真的是碰到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危急的情况，然后靠我们这个急救的技术啊，让他的情况最后稳定下来的？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吗？ 哎呀，这个很多 很多啊！ 啊，你看刚才咱们说在马路上走，所以生活或者是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很少能碰到这个需要急救的人， 对 啊。当然我们掌握的知识我们也不希望能碰到是最好，对吧？ 是。是 但是大型赛事里边运动型的这种竞赛类的就是特别多了。你比如说我们曾经这个服务于这个斯巴达勇士赛啊，在崇礼站，我们急救联盟去了七八十个志愿者啊，就急救类的。这个的话就是在活运动当中，就是你磕磕碰碰了啊，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基本都很多。但是的话你像说这种直接跑着跑着晕过去的也有当时的话我们急救员，因为他每隔一段，因为大型赛事的保障嘛，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急救员然后如果一旦发生了危机的行为这种时刻，然后急救员就立刻就得赶过去， 立刻上 对， 立刻赶过去 这就相对比较多。你像咱们这个北京市的徒步协会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赛事当然他那边的话主要以徒步为主我们都是他们的志愿者， 都是志愿者都会去保障 你像他这个前一阵弄的这个朝阳公园的然后前一阵那个昌平的还有这个通县的这个通州区的这个，当时我们都是这个现场的赛事服务志愿者。其实志愿者的话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什么呀，还是保证这些就是咱们的运动员尽量别受伤如果万一要受伤了，我们会在适当应急这个是立马的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去给他进行相应的这个包扎急救 可能大部分印象当中啊，一说到徒步啊，大家会觉得强度没有那么高啊，也不是特别激烈，但是就是这样的运动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急救的人员来进行保障的哈。 对这一块因为我本身我也是运动员 也是运动员 对，因为我平常我也这个徒步然后也跑一些马拉松什么的然后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徒步类的呀，其实大伙儿看起来啊就觉得你看不就是个走嘛是吧，我走不快我还走不慢嘛，对吧？实际上的话这个里边也有一些科学知识在里面你比如说老百姓说我过了五十岁我就不要进行太强烈的运动，实际上所有的运动你只要适合自己能我觉得我运动完之后我不难受，我反而还有一种舒服感这个的话就是你现在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就对了如果说我运动完之后我觉得极度的不适这个就说明你可能你要不就是你运动的方式没选好要不就是你运动的这个方法不对你像这个前一阵的话在昌平这边的徒步，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们去做志愿者嘛，有很多人走着走着都觉得心脏就会不适因为他这个徒步参加徒步活动，他虽然分年龄段的分组但是的话有一些老年人，他现在咱们国家的这种运动全民运动嘛 对 然后有一些老人呢走着走着说现在走了15公里了我觉得心脏极度的不适，但是他没到那种晕一下就晕过去的状态这时候的话就需要适当的去指导他你是歇一会儿喝点水说找个阴凉的地方，因为徒步这一块的话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相对比较安全，但是的话如果方式不对或者说 有危险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也提出了其实我们要有这种所谓的不叫自救的，也是叫自保的意识就是我们要在运动过程当中也时刻留意着自己身体的一些反。所以今天节目还想跟这个孙队长来探讨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听完我们这一条，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意识确实很重要啊，这个我得去学一学。其实现在这个去学这种的渠道也很多哈、啊，包括我知道这个红十字会，其实现在都会定期的哈、啊，而且频率很密的，就像您刚刚讲那样，就是每周啊，或者在这个社区也好，或者我们自己报名也好，去到这个医院也好，来报名去参加这个急救知识的这个培训啊，这样的渠道非常多，大家上网现在随便一搜都可以搜到。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难学吗？说您刚刚说这个 AED 也它其实全自动很智能了，现在很方便。但是比如说像心肺复苏啊，或者这种包扎呀，这是一个就是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付出一个周末一两天的时间去参加培训就能够去掌握的这种技能吗？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急救联盟这面，包括我们这个红十字急救援队啊。就今年开始到目前现在培养了的就200多人，六七了嘛。然后根据我们现在针对于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培训的这些人啊，基本都是零基础，然后对这个有爱好，或者是想参与这个急救队的未来的这种急救的这种志愿服务活动，所以说根据我们这几期培训下来啊，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只要好好学，一天之内，简单的这种心肺复苏、包扎，跟 AED 的使用，一天8个学时没问题， 没问题，一天8个学时就可以下来， 基本就能下来。就简单，你身边碰到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碰到一简单的问题，啊，需要急救，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去对它进行处理。 对， 像刚刚这个节目当中，孙队也提到了，其实黄金的这个施救期是非常短暂的，从出现情况那一直到这个施救期结束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那么这几分钟的时间你有没有，第一是有没有这个意识，第二是有没有这个经受过专业的培训，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要这个受过专业的培训跟你没受过专业的培训，你在采取这个问题采取措施面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是直接反映在速度上，你要出现这个情况，你经过这个系统培训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啊，我下一步正确的施救方法，正确应该做的是什么。如果没学过呢，可能就会先想，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然后再让自己缓缓神下来，这可能黄金施救期一半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然后再采取行动，那个时候啊，可能就会显得时机有点晚了啊。 对，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也有切身的感受，我们有一个队员，刚刚学还学过了半个月吧，然后他的母就在家里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突然就是突发疾病，然后直接就是昏厥状态，如他当时就是过后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他自己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刚刚学过，然后就对我的母亲正好就这个时候发了病，然后我是第一个冲到我的母亲面前，然后当时根据我所学的知识进行诊断，然后两三分钟的时间，他心肺给他母亲做心肺复苏，只是做第三轮的时候，然后他母亲就缓缓的就恢复了过来，然后坐在沙发上，当时120都没有打，他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要是没有学，我第一反应赶紧打120，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你自己不会去，你没有办法， 没错， 你只能打120。但是当时我说第一反应是我都学过了什么。然后按照老师的一方法一步一步，他说我只心肺复苏只做到第三轮，我母亲就醒了过来，然后后来就简单歇息了一下，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因为老年人的基础病里边，你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过于激动， 是， 他就也容易过于劳累， 是 吧，还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这基础病等等都会引起这些症状，你比如说中暑了，你像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现在每天早上就是夏天的时候，地铁整个北京的地铁系统每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都晕过去20多人，是不是就在新闻里边，我说哎呦这要每天早上20多人，现在我们也是地铁志愿者，但是我们服务的这个地铁线路上，我们还就除了我第一次碰到之后，我还以后还没碰到过在地铁里， 是， 但是的话人新闻爆出来说每天早上20多人，但是我们在地铁里边就是志愿者现在在地铁里边的覆盖，不是这个队就是那个队的，所以说到这些队里边的人，首先志愿服务队的人，如果首先要学会了急救知识，因为他是在最前面的服务岗嘛，对老百姓进行服务嘛， 一线，就是 对 一线岗位 啊，这些人如果先学会了，不光是辐射别人的问题，他是最有可能能碰到急救需要急救的这个知识的，所以说我们红十字急救援队跟这个急救联盟这块，现在最主要的是培养我们的队员，然后响应国家政策，然后培养社区的人，然后培养一些这些